第二十七课。 课文。 小王，回家吗？请上车。 谢谢。 中国有私人小汽车吗？ 私人小汽车比这里少，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 地铁方便吗？ 比较方便，但是线路比较少。 Taxi 中国话怎么说？ 叫出租汽车，也比这里少，但车费比这里便宜。 我很喜欢我这辆车，但有点旧了。 不旧，这辆车比彼得的车还新呢。 驾驶方便，速度也快。 是吗？我试试。 靠左开，这里不是北京。 我老记不住交通规则，真危险。 生词。 私人。 汽车。 交通。 工具。 自行车。 线路。 车费。 速度。 规则。 主要。 公共。 方便。 便宜。 旧。 危险。 上。 出租。 喜欢。 驾驶。 记。 住。 量。 比较。 有点儿。 老。 比。 靠。 但是。 但。 练习。 朗读以下音节。 车。 这。 这。 彼得。 规则。 矮。 爱。 哥哥。 火车。 汽车。 小河。 大鹅。 赶。 过。